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鼠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它经已经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喜味1033情感纪念册，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是伍思凯的想念。 季节让街头橱窗换了不同的模样，好像抓不住时光。霓虹灯在我眼前不停不停闪，好像镜头旁映眼眶。想起曾在我身旁分享心情的那个他，是否还无恙？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生命那一段因为你而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忘。哦，有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聚散，三言两语无法说完。也许那我们各自走了一段，又会重逢在老地方。收音机忽然播放一段新麦花给，感觉依然很温暖。还不停不停转，世界已变得不一样。总在来不及想象，看着时间已悄悄流过我的心房。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忘。哦，有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聚散，三言两语无法说完。也许当我们各自走了一段，又会重逢在老地方。Why, oh why, why? 伍思凯的这首歌想念，接下来罗美玲的我不哭。生活当中呢，每天可能你会有碰到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不顺心的事情，甚至有些压力来自于工作上，来自于各个方面，有时候真的想要痛哭一场，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所以活得随性一点，潇洒一点吧，想哭的时候就哭。来听听看这首我不哭，罗美玲。 给了全部，你还不满足，至少我一点都不怕去输，你在我身边只会这样哭，想你的笑话想把时间停住，你的脸怎么看都不清楚，好像忘了自己如今究竟是在何处，

想你现在午夜0: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经过谁，唱到思念都伤人。感觉不是完美就是破碎，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坠，梦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想你醒在午夜0:03，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想你只痛着这段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醒在午夜0: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经过谁，唱到思念都伤人。想你醒在午夜0:03，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想你只奉承这段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醒在午夜0: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歌声唱到思念都伤人，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Black heart, why would you offer more? But would you make it easier on me to satisfy? I'm on fire, I'm running to the core. I'm eating all your kings and queens, all your sex and your diamonds. 三三，听若有情。

在一场风雨一切就一成悲喜，我翻来覆去想着你，爱终于让我得到教训，深情也抵不过一次粗心大意。 就为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手，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纯诚毒药，这泪有多妄为，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贵宽带，可赠红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贵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十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

他倒数出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默，回忆回来你不在。阳光还未披星，我又来清晰，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过还来不及，我早就过去，一生一世不忘初心，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